是囚徒红尘的飞鸟，假如当一扇门任过往人推敲，眼前留少不及你有缘时的美照，那松土青冷是我被误解的曲调，甘愿是条鱼游历澎湃是江潮，纵然是月影可退避天边浮晓，若等霜雪雨来到，换你御寒的袄，却无奈缘自蹊跷，有我身负寂寥，仿佛 是人看破

散的归因，留下的遗憾有谁来陪，笑容的承诺变得毫无味，有些话还是没能说到嘴，任由内心麻痹以后捏碎，从古至今没人做到自由的美，因果殊途莫人归，年幼的只像个散水，如一时间长短之水，何时只在意 光のかけら、まばゆいほど。

含泪望远处，望着山川河水倾注而走，独自行走。君子翩翩，出淤泥不染。

歌唱。你只要握紧拳头， 是我敬佩 天涯，他们都老了吧，他们还在干嘛，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。

碎的美梦。看光阴散落下的满眼飞红，遥不可及的相守，咫尺天涯的相拥，在繁华的故事他们相逢。

越过水流蜿蜒，越过山峦重叠，与你说剩下的一点。盘旋而落的红叶，若一舞翩跹，静静散在你面前，一片又一片，一片喧嚣与间。